健忘症是一种老年病，现在却成了职场人群的高发病。比如大白天容易头昏，晚上睡眠不好，失眠、多梦、易醒等，都是造成健忘症的因素。长期下去的话，心理上还容易出现烦躁甚至抑郁等症状。据健康专家指出，白领健忘症是神经衰弱引发的疾病，这种健忘不是记忆功能的损伤，而是神经过度疲劳出现的短暂记忆障碍。由于大家过度依赖数码产品，大脑缺乏锻炼，再加上喝酒和抽烟时对神经的伤害，才使记忆力和计算能力大幅下降。想要预防，养生论语当然有招。首先推荐锻炼疗法，比如羽毛球、乒乓球、游泳等，逐渐养成喜欢锻炼的习惯。而营养疗法则是建议多补充牛奶、大豆、核桃、芝麻及沙丁鱼等富含蛋白质、微量元素的营养物质。最后一种是交流疗法，可根据爱好加入一些社团，多跟人交流，对放松心情有很好的疗效。养生小贴士，养成好习惯，不怕健忘症。其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不错的方法，比如让大脑去记忆一些电话号码、物品的名称等，多培养手写、亲自计算等，这些好习惯都能让你轻松告别白领健忘症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，为何一切都